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访问了万景台，他们还拜谒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，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和科学技术殿堂等处。